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郝依依目送着警察把辉姐带进电梯，自己搭公司内部的专用电梯离开王冠集团。这里已经没有他什么事儿了，香港的任务完成了。其实本来不需要郝依依亲自跑一趟的，发一张姚军辉的照片就可以了。可是郝依依坚持亲自飞一趟香港，否则他不放心。他是和姚军辉搭同一趟航班来到香港，只不过郝依依坐的是头等舱，最后一个上的飞机，第一个下的飞机，戴着帽子大墨镜，像个明星似的。经济舱里的姚军辉即便远远地瞥见了郝依依，也绝对认不出他来。飞机为了等郝依依延迟了15分钟才关上机门。以王家在香港的背景，让国泰航空的某一架客机等上15分钟也算不上什么难事。郝依依走出王冠集团总部所在的办公大厦，在大堂和空中走廊的衔接处停下步子，找了个僻静的角落，掏出手机，他想给 Max 王打个电话，再提醒他一遍，要督促香港警察把姚军辉直接送上回北京的飞机，不让他在香港多耽搁。如此处理一名非法闯入私人公司的非港居民，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程序，但只要那位闯入者不懂法律程序，一切就都好办。警方顶多算是陪同，并没有出具正式的驱逐令。这是郝依依启程前就跟 Max 王商量好的程序。 Max 王多半会怪郝依依啰嗦， 也许会假装生气地说，我不喜欢重复我自己。如果是那样，郝依依会跟他撒娇，当老板的记性不是都不太好吗？郝依依的嘴角浮起一丝浅笑，可是他并没有机会真的把那句话说出来，因为手机主动响起来了，来电显示的是陌生的本地号码。郝依依顿时笑意全无，他认识这个号码，不久前才从他的手机里删除的。以郝依依和 Max 王的关系， Max 是很有机会浏览他的手机的，他不能让 Max 发现他的电话簿里还有这个号码。来电是个操着香港口音的中年男人。郝小姐，到香港啦？是的，我到了。郝依依向四下里看了看，既没有人注意他，也没有明显的摄像头，但郝依依很清楚，在湾仔的办公区几乎没有摄像头覆盖不到的角落。这座大厦的保安公司是王冠集团的，理论上说，郝依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王冠集团的眼睛。郝依依压低了声音，我在王冠呢。 不必担心，我只是问候一下。 男人略有不满。郝依依立刻乖巧起来，董秘书，我洗耳恭听。 既然郝小姐大驾光临香港，要不要赏光到公司里来一趟？ 这次是王冠派我来的，会不会不方便？ 可是郝小姐，你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真正的老板了吧？ 隔着手机，郝依依似乎也能看见董秘书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。他想辩驳，我只有客户，没有老板。但是郝依依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，他了解老板的脾气。 好的，董秘书，我下午2点到，如果寇总方便的话。 郝依依收起手机，走向空中走廊。他没有再四处张望，电话已经接完了。如果真的被哪个摄像头收录了，又被哪位细心的保安注意到，发给他老板的老板，也不是郝依依能阻止的。他的最佳策略就是像所有普普通通的香港白领女性一样，她们穿得很正式，表情严肃，目不斜视，分秒必争。郝依依今天的着装和平时在国贸不尽相同，黑色风衣，黑色高跟鞋，一头黑发拉得笔直，它就像原始丛林里的一只变色龙，按照环境变化颜色。它像那些白领一样，疾步穿过空中走廊，尽管时间非常充裕。就在走廊下方不远处，有一栋白色建筑，那是湾仔警署。郝依依不禁扫了一眼，心中隐隐有一丝异样。他默默地告诫自己，别人误解又算什么？既然迈出这一步，就注定要被误解的。姚军辉以前是陌生人，以后也是。陌生人之间有一点小误解，又有谁会在乎？此时辉姐正坐在湾仔警署里，面对着2名警员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 警察的出现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。香港警察制服不是绿色的吗？何时变成蓝色的呢？辉姐本来怀疑是假警察呢，但是走进湾仔警署的一刻，他就不怀疑了。王家不可能租下一整栋楼，再雇上这么多群众演员，就只是为了骗他。辉姐有点懊恼，自己以前怎么没有想到，警察也能够被 Max 王使唤？小时候不是听老师说过吗？在资本主义社会，警察都是为富人服务的呀。虽然这几十年天翻地覆，小时候听到的未必都是错的。辉姐非常担心，并不是担心自己，如果落到黑社会手里，她肯定会更担心一些。她不相信警察能够把她怎么样，她担心的是牢里。既然 Max 王连警察都能够搞定，除掉个把牢里就更不在话下。辉姐甚至想到了报警，把牢里的事情向警察和盘托出，扯出银行行长，还有纪委检察院、经侦调查局，让香港警方意识到事关重大，也就不敢由着 Max 王胡作非为了。可是那样，也许牢里就更没救了。即便不被灭口，后半辈子也要在监狱里度过了。不过辉姐可以搬到监狱附近去住，所有能够探视的日子都去探望牢里，或者干脆托关系找个监狱里的活，每天都能看见牢里，照顾牢里。其实牢里对辉姐没多好，从来没有把她当成最重要的，逢年过节都不曾陪过他，可是辉姐愿意为牢里搭上一辈子。警员看了辉姐的港澳通行证，随便问了一些敷衍的问题，就说要送她去机场。辉姐说自己的机票是一周之后的。警员说帮你改签到今晚了。辉姐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是要把他驱逐出境。辉姐犹豫着要不要撒撒泼打打滚儿。要是在北京的派出所里，他一定就这么干了。辉姐虽然上过大学，在银行里干了小20年，可他也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呀。他爸是个退伍军人，也是个修自行车的师傅，胡同里各年龄段的妇女会的辉姐都会。可这香港没那么和谐，未必会让能闹的人得逞。辉姐又不是香港人，在别人的地盘别打算享受别人的人权，这点常识辉姐还是有的。辉姐在问讯记录上签了字，可那上面并没写驱逐出境之类，就只有他和警察的几句问答，因为问题少，连一页都没填满。他决定不跟警察叫板，路上见机行事，就算真的到了机场，警察未必一直看着他上飞机，也许就把他交给航空公司了。辉姐要求回旅馆取行李，其实他并没有行李，警察勉强同意，但要求全程护送。辉姐跟着三位警官离开警局，又多了一位女警官，大概是考虑到辉姐是女的，上厕所也得有人监督。辉姐这辈子还没有享受过两人以上的护送，兴师动众的。就在出门那一刻，某位警官接了个电话，竟然就改了主意。他们把辉姐带到警局门外，送上了一辆警车，却并没有同行的意思。 灰姐心里一惊，不知是不是 Max 王派人来灭口了。她往四下里看了看，人行道的尽头有一座矮墙，可是灰姐跑不到那里，就算跑得到也翻不过那座墙。她乖乖地坐进车里，听见车门被重重地关闭，灰姐把眼睛闭上了。灰姐却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， Hello， 还记得我吗？咱们又见面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灰姐万万没想到警车里的司机是 David， 尽管他西装革履，头发梳理的油光锃亮，灰姐还是立刻就认出来了，这就是曾经在深夜冒充代驾，在飞机上如鬼魂一般出没的家伙。你还和警察勾结了？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 这话倒是没错，灰姐对香港的印象当然都是从电影里来的，十几年前倒是来过一次香港，但没有离开酒店。这十几年中国人开始实行出国旅游，灰姐却从没有过。以前是没钱，后来是国家限制。灰姐满怀敌意地看着那个姓戴的，无论他怎么打扮，总归看着不像好人。姓戴的掏出一本证件晃了晃， 我是 Interpol， 你现在知道了，我不是黑社会。 灰姐看见姓戴的大头照，却看不明白小本子上的英语，一时有点发懵。 你因特坡是什么东西？ 姓戴的收了证件，不耐烦地说， 你就当我是警察好了。 灰姐心中越发不解，警察？警察的确把灰姐交给了姓戴的，可那不等于姓戴的也是警察，而且是就是呗，干嘛要就当啊？反正灰姐看不懂姓戴的证件，蒙他实在是太容易了。 那你上回干嘛绑架我呀？ 我没有绑架你，就是找机会跟你谈谈。 你干嘛骗我说你是李卫东的朋友？ 我是为了工作。 哼，只有坏人才骗人呢。 真的吗？ 姓戴的饶有兴致地盯着灰姐，灰姐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了。谁没骗过人？他告诉同志他怕李总，告诉老妈他性冷淡，告诉同学他不能生孩子，告诉上级老李是个清廉的好领导，他这辈子可没少骗人。可是灰姐也没把自己当好人，灰姐突然就明白了，他并不是好人，所以也没有资格要求姓戴的是好人，更没有资格要求郝依依是好人，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人是好人。灰姐朗声道， 说吧，痛快点，说你想怎么处置我吧。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好人了。 David 狠踩油门，汽车猛窜出去，灰姐仰倒在座椅靠背上。 这不是好人的开车方法，一周内被同一个人绑架两次， 灰姐也是醉了。姓戴的把车开到一处公寓楼前， 带着辉姐上到20多层的某单元，开锁进屋。他对辉姐说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辉姐撇了撇嘴，昂首挺胸地往屋里走，仿佛要英勇就义似的。可是公寓里并没有刽子手，就只一个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的人，老李。老李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，脸上有些浮肿，多出许多深刻的纹路，眼神也有些呆板，像是突然患上了老年痴呆了。见到此刻的老李，哪怕是最能够拍马屁的张小斌，也绝不会说他的领导看上去也就30刚出头。辉姐莫名的一阵心酸， 哎呀，老李真是老了。 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完全是让人嫌弃的老头子了。即便是那样，大概也还是轮不到他辉姐。戴维故意把辉姐和老李留在公寓里，就他们两个。房间可真小，是个小开间，大概还不足20平方米，一共没几样家具。一只大沙发从东头顶到西头，大概到了晚上这就是床了。辉姐正要往沙发上坐，老李却一跃而起，急赤白脸的嗷嗷起来：“你他妈到香港来干嘛？吃饱了撑的，还嫌老子的麻烦不够多呀？”老李以前跟辉姐也急过也骂过，比这难听多了，骂得辉姐想撒泼想跳楼，想跟老李同归于尽。可这回不一样，老李一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微微佝偻着脊背，浑身散发着老年人才有的气味。辉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用双手掩住脸，呜呜地哭了。老李仍站着，故意不想坐在辉姐的身边，可是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，粗着嗓子喊：“哭个屁，我还没死呢。”辉姐恶狠狠地回答：“哼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还不如死了呢，那你快死啊，开窗户往下跳20几层呢。”辉姐抬手指着窗户，老李二话不说直奔着窗子去了。辉姐大惊，扑过去拉老李的衬衫，一把没拉住，老李已经拽住窗户把手，拼命地拉了几下，窗户并没有被拉开。老李朝着辉姐吼：“哼，你以为窗户能打开吗？这种地方你没有听说过呀，你看看你看看。”老李抬手指着墙上的电插座，全都用铁罩子罩着。老李又去指大门：“你干嘛不开门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去啊？”辉姐当然没去开门，门和窗户一定都是反锁着，电源插口也都堵死了。这公寓是专门为了关人准备的，这种房间绝对逃不出去，想死也死不了。当然也没有任何隐私，不知藏了多少摄像头。老李一屁股坐回沙发上，把双手插进灰白的头发里：“哎，本来就我一个，死活都无所谓，现在你也进来了，怎么办？”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